第十七天，买东西。伊万，我们一起去市场买东西吧。 好的。 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的市场，这些牛肉看起来很不错。 老板，多少钱一斤？ 16块一斤，好贵，可以便宜点吗？ 16块是最低价。 我们在那边看的是15块一斤。 我的牛肉是很新鲜的。 好吧，就给你们15块钱一斤。你们想要多少？ 要3斤。 这是3斤牛肉，45块钱。 谢谢。 王华，这是什么水果？ 这是荔枝，从南方运过来的，它是一种热带水果， 看起来很好看。 好吃不？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。 我们买一点吧。 老板，请问荔枝多少钱一斤？ 13块一斤， 我们要2斤。 伊万，我想买一台电视机送给我爸爸妈妈。 你打算买什么样的牌子？ 海尔的。 我想买一台海尔液晶电视。 我在莫斯科看过海尔的电器， 海尔是一个很好的中国品牌， 售后服务也不错。 伊万，你觉得这台怎么样？ 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一台。 18999元， 太贵了， 我想买8000块左右的。 你看这一台， 8980元， 挺好看的， 功能也很多。 我们就买这台吧，8980元。 短语和词组：蔬菜、土豆、卷心菜、洋葱、豌豆、玉米、茄子、豆角、番茄、西红柿、南瓜、黄瓜、胡萝卜、辣椒、大蒜、西葫芦、水果、苹果、橘子、西瓜、葡萄、柠檬、梨、梨子、香蕉、桃、桃子、樱桃、猕猴桃、李子、草莓、芒果、橙、橙子、柚子、椰子、肉、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鸡肉、鱼、鱼子、鲫鱼、鲤鱼、三文鱼、鲈鱼、鲟鱼、鲑鱼、比目鱼、螃蟹、虾、烟、香烟、打火机、雪茄、火柴、餐具、茶杯、茶壶、盘子、勺子、锅、叉、刀子、牙刷、牙膏、洗发水、香皂、超市、超级市场、市场、商店、酸、甜、苦、辣、照相机、胶卷、数码相机、文具、练习本、钢笔、圆珠笔、铅笔、橡皮、涂改液、荧光笔、书、报纸、杂志。